起起浓浓的才散去，迷迷糊糊张开眼，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。 Oh my god，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。 你觉得十二星座谁最小心眼呢？你觉得十二星座谁最优秀呢？你觉得十二星座谁最绝情呢？你觉得十二星座谁的情商最高呢？你觉得十二星座谁最腹黑呢？这些投票第一名全都是天蝎。天蝎可能内心 OS 就是，你这样说我此仇必报，所以我们都不敢惹天蝎就对了。 你的心太急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该清清一个空地，放放我们的感情。爱就像奇迹餐厅，用真心才进得去，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。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劝你，我亲爱的你，你的 两颗心擦肩冲突，你怕爱变成负数，反反战争的记录，为什么你总是输？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， 你确定这里快乐就说欢迎光临， 三心两意必须用转移来痊愈，我亲爱的你见，特别在闪电世界，错过的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继续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 是一片段落幸福 被高潮的高潮， 那是一片段落痛苦 被高潮的高潮。 不瞒大家说呢，我知道那些海洋当中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在海鲜大排档当中认识的，谁让我们都是吃货呢，默默的觉得挺不好意思的。 都绵延，快乐苦痛都加倍眼，还是认为你最特别，却不再挽回，会心碎的拥抱，适合浅尝，不适合深深的沉醉。 刚刚说到了海洋当中的动物都是通过海鲜大排档认识的，然后继续跟大家科普一下动物界的爱情观。大火烈鸟它的离婚率呢超过 99%， 而漂泊性天翁呢它的离婚率是 0.3%。 漂泊性天翁呢是一种孤独的鸟，它们会选择相遇似乎都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一只刚刚孵化的幼鸟会在巢里面独自停留9个月，没有兄弟没有姐妹，就连爸妈呢都是偶尔飞回来投喂一顿晚餐而已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就会站起来抖一抖从来没有用过的翅膀，独自飞向广阔的南方大洋，一飞就是5年的时间。等到6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回到出生的岛屿寻找配偶。每一个繁殖季，两只久未相见的鸟呢，总会准时回到一起，就这样度过50年的时间。因为信天翁呢，终身结伴，所以1/1000的分手独行者才是有真正的勇气的。而对火烈鸟来说呢，要成为英雄的话，只需要永远在一起就可以了，你说呢？ 已经该对我笑，没有预兆，出乎意料，竟然先给我信号，他的睫毛弯了嘴角，用眼神给我拍照，我戒不掉他的微笑，错情的感觉有一点早，来的不够，为爱人为难熬，一上车道理我全都了，恋爱的方式把那笔那套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，白露的缘分更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， 就找六人游，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？我们付出的所有包容或者是关爱，总能够非常成功的在让身边人感受到之前呢，先感动了自己。这种隐性投资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，产生的负能量是会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的。所以说，与人为善是一种修养，渴望回报就是贪心了。你说呢？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

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 有空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喜欢看书。我发现电子书和纸质书呢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就是纸质书它是有回忆的，你想起以前读的什么东西是纸质的，你大概能够记起当时是在哪，什么心情，甚至什么样的光线。电子书呢，就只记得自己在那扒拉呀划呀划呀这样一个动作了，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去了。各位在听歌的时候呢，有任何的心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，都可以搜索经典969，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微博，跟我们一起在线互动。每一天好像都是平淡的一天，但是每一天也其实都可以与众不同。希望你今天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天。龙岩在北京跟你说一声晚安，我们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。 你的爱很像泡沫，太轻或太重，多么在手中，天空太繁华太秀，你都只是风，你来过却爱上自由，你就走我不问理由，起我会

这世界再不属于我和你，把回忆藏在心里，这次我终于学会爱自己。

我放纵，越来越翻船，不知不觉失去太多你给我的天分。我真的担心我的营养不均衡，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种，相信我真的感受，它什么成分什么成分都有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种，我要它融在口中，从此不再分你我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种，相信我真的感受，它什么成分什么成分都有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种，我要它融在口中，从此不再分你我。 即使